第一课，给朋友的一封信。欧文，你好，我到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，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对我非常热情友好。我虽然学习很忙，但是生活是很愉快的。我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，老师讲课都很认真，听了他们的课，更提高了我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。不过，我来中国以前，只学过两年汉语，学起中国历史来，语言方面的困难还不少。比如，听课只能听懂60-70%，阅读能力也比较差。对于这些困难，老师非常了解，他们经常鼓励我，帮助我。我相信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在学校里，我认识了不少中国同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国学生大部分有理想，守纪律，他们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世界大事，为了学好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，认真努力的学习。图书馆、阅览室里经常坐满了人，晚上寂静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灯火辉煌，有些实验室也亮着灯光，很多人都学习工作到深夜。这里很多人都有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，青年学生最喜欢的是跑步，有些老教授、老工人喜欢早上在校园里散步或者打拳，这也是老年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吧。为了丰富课外的文化生活，同学们还组织了歌唱团、音乐队等等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参加。前几天，一位喜欢书法的中国同学介绍我参加了他们的书法社。你不要笑我，我并不想当什么书法家，我是太喜欢中国书法这门艺术了。教我们书法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书法家，他写的大字漂亮极了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又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城。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，我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，下星期日还要去游览长城呢。你们现在学习忙不忙？看见以前的老师和同学替我问好，祝你快乐。你的朋友比尔，10月20日。 生词，专业，不过，比如，阅读，怕，经常，鼓励，断，克服，印象，理想，守，纪律，为了，阅览室，寂静，校园，灯火辉煌，深夜，跑步，打拳，乐趣，等等，书法，书法社。 书法家。并不，并没有。首都，名胜古迹。地，问好。住，欧文。长城。 阅读，一封回信。比尔，接到来信，知道你在北京生活得很愉快，我很高兴。中国历史一定很有意思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学习上的困难，学好这门专业。从来信中，我也了解到一些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情况。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你参加的书法社。我虽然只懂一点中文，对中国书法也很喜欢。希望你学了书法以后，写一张大字送给我。我一定把它挂在我书桌旁边。打拳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，我认为青年和老人一样也可以打拳。你在中国学会这种体育运动，回国以后就可以教我们了。你在中国游览了那么多名胜古迹，我真羡慕。下次来信时谈谈你们游览长城的经过好吗？明年暑假我准备参加一个旅游团到中国去参观游览，希望那时我们可以在北京见面。现在我学习也很忙，有时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。虽然忙，我还是天天打篮球，下星期还要参加一场篮球赛。白老师和许多同学都很关心你，让我替他们问你好。就写到这里吧，希望有时间常来信。祝你学习进步，你的朋友欧文。11月5日。